Thank you.

나둥바둥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둥바둥우가미다막도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나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나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리구수닌다헤이온아나둥바둥우가미다막둥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봐 자두시봄을가다하이보노 这声轰隆隆，一会儿天边光， 回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心找回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心找回来。 从 醉多金高醉，后悔呀的想想对，心比那波浪啊一朵胸可亏，旁哎旁来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心，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棍那一朵在心边。 哥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哥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华莲，可莫爱多人呐，爱把我什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兰，克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克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巴托阿，格摩埃多热那埃巴奥什玛罗，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格巴拉，格巴兰马桑尼吉达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波，格摩埃多热那埃巴奥什玛罗，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格巴拉。 哎呦